四五。 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声天地，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在工作中游刃有余，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貌，却也算是气质美女，拥有众多的追求者。可她平时忙于工作，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真正的原因却是有一个梦一直萦绕着她，使她感觉到那个自己爱的人将在一个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场合出现。而当叶梦薇心里的这个人终于出现时，叶梦薇将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怎样的代价？欢迎收听小说《红唇》，演播小群。 江淮岸说，他喝的茶名叫绿水青山。叶梦薇第一次听到这么别致的茶名，感叹道：呀，这名字听了都让人觉得舒服。不过江老师，你晚上喝茶不影响睡眠吗？江淮岸笑道：我睡眠好，晚上喝茶喝酒喝咖啡都没事儿。叶梦薇说：那我太羡慕你了，我好像神经比较衰弱，喝茶喝咖啡都不行。江淮岸说：哎，那是你写文章太多，神经太灵敏，不是神经衰弱。叶梦薇开玩笑说：你是想说我神经过敏吧？说着哈哈的笑了。江淮岸也开心地提高了声音说：哈哈，记者嘛，你又是女孩子，真要神经过敏也正常，更何况你还好，言行举止都很有分寸啊。叶梦薇本想顺口说：那可不一定，有时候我也会完全没有分寸。可她想想，觉得这话可能不太妥当，万一把江淮岸吓跑了可怎么办？于是她把这话又咽了回去，只是笑了笑。服务员很快端来了用透明玻璃茶壶装的玫瑰花茶，那小小的半开的玫瑰浸润在水中，真是非常娇艳。叶梦薇叹息地说：哎，这么漂亮的茶简直不忍心喝呀。江淮岸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然后开着玩笑说：薇薇啊，我看你真是非常善良，而且很容易掉眼泪啊。哎，我受伤那天，你是不是哭出来一个眼泪池子呀？江老师，你看你，才好了伤疤你就忘了疼，现在你是有心思开玩笑了。那天，你不是还疼得说不出话来吗？江淮岸也笑了，他正色说：薇薇，我现在递交一份口头申请。叶梦薇疑惑地问：口头申请？什么申请啊？江淮岸看着叶梦薇的眼睛，一本正经地说：我申请你以后叫我江哥，或者淮岸哥。叶梦薇笑了起来，他并没有哥哥，只有弟弟，以前从没叫过谁哥哥，所以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叫得出口。叶梦薇不是个嘴巴很甜的女孩子，而且也不只是嘴巴甜不甜的问题， 他越是在意某个人，越是不愿意轻易地表达出来。其实在心里，他早已把江淮岸当成了最亲的人。他们之间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从成长历程到为人处世之道，并没有固定的主题。即使偶尔沉默，两个人也都觉得并不是非要填补着空白。江淮岸比叶梦薇也就大个十来岁，但叶梦薇恍惚中却觉得在江淮岸的面前，她有些像任性的小女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这让叶梦薇有些恍惚，模糊地记忆起了一部分童年时光。叶梦薇的童年似乎完全没有父亲的印象，她小时候是在外婆身边长大的，跟父母的关系一直比较疏离，直到现在年纪大了才和父母相处得比以前亲近了些。她的父母当时既要上班还要带孩子，一直过得忙碌辛苦，无暇他顾。在记忆中，叶梦薇甚至从来不曾在母亲面前撒过娇，看到别的孩子在父母面前撒娇耍赖，她总会觉得非常羡慕。在叶梦薇七岁那年，因为要上学了，母亲决定要把她接回自己的身边。叶梦薇还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春日，母亲走在前面，外婆送他们。叶梦薇的小手一直紧紧抓着外婆的衣襟不肯松开，她带着哭腔说： 外婆，我就在你这里读书好不好？ 外婆说：傻孩子啊，城里的学校条件好啊。 我不要条件好，我要和你在一起。 妈妈回过头不耐烦地催促她说：薇薇，快点啊。可叶梦薇不理妈妈，她继续带着哭腔说： 外婆，你跟我一起去城里好不好？ 外婆摇摇头：薇薇，外婆在乡下住惯了，而且我还要在这里照顾舅舅一家呀。外婆为了转移叶梦薇的注意力，故意指着田头的青草说：薇薇，你看这些草绿绿的多好看呀，等你下次回来，它们就会长得很高了，长得跟你一样高，好吧？叶梦薇突然停住脚步，放声大哭起来，哭得惊天动地。母亲一下子来了气，掉头拖着叶梦薇就走。她现在还记得故乡的那条黄泥路，一边是稻田，一边是青青的松林。她的母亲粗暴地拖着她，她边被动地前进，边大声地哭喊： 外婆，外婆，和我一起走。 她的哭声在山林里久久地回荡，直到现在，偶尔回到故乡，走在那条小路上，叶梦薇仿佛还能听到当年自己是小女孩时候的哭喊声。所以，叶梦薇觉得自己得到的爱是明显有缺陷的，她总觉得自己像个孤儿，是个没人爱的孩子。而且，这种粗暴的离别方式导致叶梦薇成年之后一直有一种离别情结，她会动不动就选择离开。叶梦薇一直渴望爱，却又拒绝爱，一直害怕分离，却又人为地制造着一次又一次的分离。比如，她固执地要离开父母到外地生活；比如，她后来不声不响地离开江淮岸。这可能就是心理学上的所谓强迫性重复。此时和江淮岸对坐，江淮岸似乎化身成了叶梦薇命运里最值得依托的那个人。在叶梦薇看来，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单独相处，通常会有三种反应。一种是物理反应，两个人都很泰然，彼此把对方当作朋友，而且仅仅是朋友。一种是化学反应，两个人的感情干柴烈火般无法抑制的一触即发。还有一种是介于物理反应和化学反应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好感，但有刻意的隐瞒和克制。在叶梦薇的心里，她和江淮岸之间是化学反应，只是她刻意的把自己的心思藏起来，远远的忧伤的看着那被隔离的一颗心，冒着微蓝的火苗，寂寞的燃烧。而在江淮岸心里呢，算是第三种，他是真心的喜欢这个灵秀单纯的女孩，但是他不能不有所保留。两个人一直喝茶聊天，连手都没有拉一下，但心里却汹涌着爱的暖流。叶梦薇说起童年的那段别离，一不小心就有泪悄悄流了下来，她的声音微微的有些变，有些颤抖。江淮岸便怜惜地递了张面巾纸给她。江淮岸本来是要直接去帮叶梦薇擦拭泪水，却顿了顿，只把纸巾交到叶梦薇手里，同时温柔地低声说：看看，真是个傻孩子。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红唇》。 很快，叶梦薇一眼瞥见包厢墙上的钟指向了11:30，江淮岸也发现了，于是他赶紧按铃，叫来了服务员，结了账。起身的时候，叶梦薇说： 你那么忙，我却耽误了你一个晚上，真是有犯罪感。 江淮岸认真地纠正说： 不是这样的，不是耽误，把时间用在自己喜欢的人和事儿上就不叫耽误。 叶梦薇报以甜蜜的笑容，轻声地说： 恰好看到过一句话，要感谢那些非常忙却愿意为我们有空的人。 江淮岸赞叹道： 这话很智慧啊，我要记下来。 一出门，江淮岸叫了出租车，亲自把叶梦薇送回家。路上他好几次想伸手拥住叶梦薇的胳膊，其中有一次已经都碰到他的手臂了，却又勉强忍住了。当江淮岸的手轻轻碰触到叶梦薇又赶紧收回的时候，叶梦薇察觉到了，但他决定假装什么也不知道。江淮岸把叶梦薇送到楼下，转过头看着他，轻轻说： 薇薇，照顾好自己啊。 叶梦薇轻叹了一声，再微笑着看他一眼，眼波一转，却什么也没说。他转身走向了楼梯间。江淮岸凝望着他孤单单的背影越走越远，那一刻他几乎有追上去拥抱他的冲动，就像青少年时所能做的那样，但最终他还是管住了自己。夜里，叶梦薇躺在床上，大脑仍然有些兴奋，他马上拿出手机，不假思索地拨打了严雨洁的号码。如果他也还没睡，叶梦薇一定要跟他倾诉一番，跟他分享和江淮岸一起喝茶聊天的喜悦。然而严雨洁关机了，叶梦薇这才冷静下来，而且发觉自己差点犯了个错误， 虽然他绝对信得过严雨洁，可是他和江淮岸之间的事情必须守口如瓶，跟任何人都不能说。叶梦薇庆幸严雨洁关机了，他再一次告诫自己一定要警惕，不到万不得已什么也不能说。叶梦薇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居然跟陈珊珊在办公室里公然开撕。新闻中心的联播组办公室分成里外两间，这一天叶梦薇采访回来，不声不响地坐在外面的办公桌前写稿子。里面的房间里很热闹，同事们你一句我一句地闲聊着，显然是前天夜里小组聚会的余热。联播组有个不成文的做法，一个月聚会一次，邀请中心的领导参加，大家一起喝酒聊天，算是增强团队凝聚力。这次聚会谢悠远心事重重，本来不想出现，可是联播组组长一再邀请，他只好打起精神到场了。此刻里间突然响起了陈珊珊娇滴滴的声音， 我看昨天晚上聚会的亮点是叶梦薇小姐。 叶梦薇一怔，怎么陈珊珊说这话，干嘛要扯上她？接着陈珊珊模仿叶梦薇的声音说， 谢主任，敬您一杯酒，大家同在一个屋檐下喝酒是一种缘分。 不能不说陈珊珊在模仿这块确实有天分，语气语调跟叶梦薇如出一辙，真是惟妙惟肖。他话音刚落，一两个同事附和着干笑，大部分保持沉默，显然他们并不知道叶梦薇就在外面的办公室里。最近记者们对陈珊珊已经非议颇多，觉得她恃宠生骄，越来越不把同事放在眼里。叶梦薇只觉得一股热血往头顶上冲去，她想也没想直接站起来快步走到里间，毫不示弱地盯着陈珊珊说， 想不到陈珊珊小姐演技这么好啊，我还以为是我自己在说话呢，你真该去当电视剧演员呢，女一号啊。 其实有一句极其歹毒的话叶梦薇没有说出口，直接把她吞回去了。这句话如果真的说出来，估计陈珊珊会当场气得发晕。叶梦薇想还是积点口德点到就算了，让大家知道叶梦薇虽然平时低调，但并不代表好欺负就行了。吞回去的那句话是，当女一号才好，何必要做小三呢？陈珊珊看见叶梦薇连声说， 啊，薇薇你回来了，我们是在开玩笑开玩笑吗？只是开一下玩笑了。 然后他灰溜溜地出去了。叶梦薇再扫了一眼附和着陈珊珊的两个人，然后一言不发，继续去写稿子。里间从此没了声音，大家都开始忙活自己的事儿。两个女人虽然没有像村姑接妇那样撕破脸大吵一架，但刚才的针锋相对也足够有戏了。叶梦薇让众人刮目相看，因为她平常从不招惹任何是非，也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人红过脸。想不到跟陈珊珊小小决斗了一次，而且一交手就扳倒了对方。叶梦薇觉得有些奇怪，陈珊珊为什么要如此针对自己呢？是了，昨天夜里向谢悠远敬酒的时候，叶梦薇就是这么说的。 谢主任，敬您一杯酒，我们大家同在一个屋檐下喝酒，算是一种缘分。 当时，谢悠远一口把酒干了，而不是浅浅的意思一下。然后谢悠远说， 叶梦薇是咱们中心的大才女啊，好好努力，梦薇，你有前途啊。 刚才陈珊珊模仿的真的很像，想必她是吃醋了。幸亏当时只有一两个人附和陈珊珊，不然叶梦薇恐怕会更加难过。这陈珊珊也真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难道她能不知道新闻中心绝大多数的人对她是侧目而视？天地良心呢、叶梦薇是完全没有落井下石的少数人，可陈珊珊却反过来招惹她，真不明智。陈珊珊离开的时候，表面看起来似乎淡定，可内心却有些气急败坏。说实话，她确实有些嫉妒叶梦薇。叶梦薇的人缘、职业表现，甚至在电视新闻里出镜的感觉，都胜她一筹，压住了她的风头。她有时恨不得把叶梦薇一脚踢出去才好。其实陈珊珊也非常明白自己目前的处境，她简直已经成了众矢之的。不过她谁也不怕，相反她乐此不疲，这众矢之的的感觉非常过瘾，她觉得自己对人性的了解又深了几分。和谢悠远的恋情曝光，这对陈珊珊来说应该算是始料不及的事儿，但也许对他本人来说，这不见得是坏事。甚至可以说，这也许正是他潜意识里的渴望，他就是想让天下人都知道他和谢悠远相爱。陈珊珊不是一个合群的人，他在单位里只有一两个谈得来的同事。某天，他把谢悠远发给他的一条很有意思的短信给关系最好的那位同事看，当然他已经把那位同事当成朋友了，而且那条短信只是讲一些有趣的社会现象，跟他和谢悠远的感情没有任何关系。但他没想到，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造成了他和谢悠远之间巨大的灾难。电视台里的聪明人太多了，人们处理信息的能力太强了，他们完全可以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来推断整个事情的原委。据说这条绯闻从捕风捉影到得以证实，只用了个把星期。 以叶梦薇为首的三个年轻女性游走于情场、权力场和名利场，当漂亮女人在面对人生中的困境选择时，她们会做出怎样令人心生感悟的回答呢？官场、情场、爱情、友情在故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小说《红唇》由知名心理咨询师郭晓燕所著，本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群，编辑张璐。 陈珊珊在谢悠远面前说叶梦薇的坏话，谢悠远把叶梦薇等人抽调到了陈珊珊的项目里，陈珊珊准备给叶梦薇一点颜色看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红唇》。 27岁的叶梦薇在电视台是明星记者，她平时忙于工作，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当再次遇到曾经的老师江淮岸以后，叶梦薇当年懵懂的情愫再次苏醒过来。而现在的江老师是否能认出自己当年的学生？江淮岸现在的身份能否与叶梦薇展开恋情？叶梦薇历尽沧桑，离开了大城市，投身于山区教育，而孩子们感染了一场奇怪的疾病，又将叶梦薇推入到责任和情感的洪流当中。小说《红唇》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 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8点，